锵锵三人行，诸位看见孔先生了 啊，也看见这个曾女士了。 哇，对，我就变曾女士了。 你怎么能一下看出她的年龄呢？ 啊，太过分了。 大宝年轻的很 啊， 这个孔子后裔、曾子后裔， 谢谢。 到我这儿就是窦娥冤了。 嗯， 我们姓窦的呀，他是。 最近 冤呐、 啊！你们家又 少犯太岁， 又出了什么冤案了？ 不是，孔老师，真的，我查过我们家这个祖上 啊， 这个受冤的历史啊， 啊 姓窦的不少。 真的假的？ 嗯，而且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好像就是祖上大概三代吧。 嗯， 回顾他们的这个经历啊，一般都是 不太开心， 多灾多难。 从那个窦太后开始是吧？ 窦太后那时候是我们家鼎盛时期， 还算鼎盛， 不开心的就 之后完了。你像我父亲嘛， 嗯， 就曾经当年深挖洞广积粮的时候 啊， 砸成残疾嘛。 啊，这个天有不测风云呢， 这是。 所以那个窦娥冤里，我记得有一句那个台词叫“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限”。哎，后来是只落得两泪连连。 哦、我很欣赏你，孔老师。 啊，看来老窦就是有这历史。 你特别了解他的。 啊，我比较了解他的历史。我就估计他今天要说个他们家的冤案。 也不叫冤案， 啊、 对吧？这个事儿 啊， 我觉得说起来其实不大好说， 对，需要真不好说， 很小心的，很小心的说。 嗯， 我呀那天看到窦唯这个到某报社，上午去找一个记者，没找着，下午把车烧了。后来警察来了给带走了。你知道，我想我总得讲老实话，对吧？当我看到的时候，我看到就是警察来了，说窦唯，说我姓窦名唯 啊。 然后这个警察说，啊，你就是唱歌那窦唯嘛。窦唯说，不，我是做音乐的那个窦唯。 他很坚持这件事情哦。 啊，我跟你讲，我反正看到这些东西啊，在我没有三思之前 啊， 我的第一个涌动，第一念， 怎么了？有， 我得老实讲，是 他疯了， 同情。 哦， 你同情谁？同情的车还是那人呢？ 人 啊，同情 当然是姓窦的。你说是不是因为同宗同祖的？ 就是这个，我们老祖宗说呀，这个发生火灾了，他是问伤人乎，不问马。哎，首先关注的是人。哎，看来你这感觉是有道理的。 当然啊，这个咱们举贤不，不是跟举贤不避亲，但也就是说， 你这说不清楚，反正人家姓窦， 就说吧，就说吧。 对， 他 有件事儿，其实也无需乎再多说，谁都明白。如果他做了违法的事情，法律会让他付出代价。但是你知道，我认识窦唯没有什么交往啊，没有什么交往。我的感觉，他不大爱说话。可是呢，其实每次交往，我印象都挺好。实际是个，我觉得啊，是个跟我说的几次话挺随和的一人，挺亲切，是不太爱说话，但有时候啊还挺风趣的。这甚至在他，这甚至可以说留给我的印象是比较可爱的 啊， 我挺喜欢。 我不认识窦唯，我跟他没交往，我也不是他歌迷，我也不太爱听他的歌。所以但是窦唯这个名字给我的印象啊，以前些年有个广告叫唯唯窦奶欢乐开怀，我不知道你记得不记得。 你也能想到这个。 所以我想着唯唯窦奶欢乐开怀，所以这名字给我印象不错。 我们窦家呀，没有多少欢乐开怀的事情。而且我们窦家呀，有一个规律，就是说啊，不能乐极。我爸爸很早就提醒这一点，说春节的时候哈哈大笑，我爸爸就说不要太过分，不要乐极生悲，因为啊屡试不爽。就是在我们家呀，高兴到极处的时候， 出事儿， 接下来一定是一场可能争吵吵架，或者是孩子梆一下一口磕桌子脚上磕破了，就说这是很神奇，你知道吧？ 把这事儿我看了之后，我想呢，首先不管怎么说，烧人家车是不对的。这个警察抓他是没错的，就是警察抓是你烧人家车，损害人家财物，这肯定要把你逮起来。但是我想问的是，但是窦唯也是有头有脸一名人，是明星是吧？我不太了解，是音乐界的明星。他能做出这样异常的举动来，那肯定是按照你的说法受了天大的冤屈啊。是吧？ 我没说受到天大冤屈。 首先要说的是， 但是孔老师，你这种视角啊，你这种判断呢，很有意思，恰恰是我想讲的。哎，阿宝，你先讲讲。 哦，像你刚刚说有头有脸， 你会烧人家车吗？就是，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刚才讨论的事情，就是他不觉得他是一个有头有脸的明星，他觉得他只是一个做音乐的人，所以他只是觉得他是一个受了委屈的普通人，想要讨回公道，所以他并不像我们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说啊，媒体跟艺人之间的关系，窦唯不是这样看，我认为他不是这样看的，他只看的是说我受欺负了，我得反击。 只是每个人采取的方法不一样。 所以现在我由这个联想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你的定位是由谁来决定的？就是我们认为你是一个明星哈，我们有权到你家里看你怎么吃蛋糕，怎么切蛋糕。你认为我是一个普通人啊？那么谁来裁决？ 嗯， 谁来裁决你的这个权利的这条边界线到底定在哪里？ 所以啊，我就在想。这个窦唯啊关到班房里是吧我就你知道我老在带入性的去想 你啥不 想他一夜晚仰望着那个月亮 开始写歌 不知道那儿看不看得见月亮 嗯 啊他会不会涌起一个疑问就是我是谁 嗯 嗯 你看啊我给你讲讲这个故事你们可能都忘了 嗯 这个在几年前窦唯跟香港某电视台的记者呀道过歉那次那个记者就在身边一直拿话筒问你知道吗后来呢窦唯就咵一下拿可乐就泼了他到后来那次的结果呢是窦唯低头了屈服了然后呢在一个场合窦唯还故意很夸张就过去对不起就是正式道歉了 啊 好那么这次的结果呢是他被关进去了甚至我就说嘛这咱不提倡这种方式因为法律会让你付出代价的对吧这就是他的收获的结果可是我又在想那假如事情分双方的话咱们这个孔孟讲究各自反省自己 啊 那一方就是不是反想一下就是说这个事情是何以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现在好像这个社会上有一种这个刚才我们谈的话中涉及到的一种普遍的论调就好像明星呢他就是一种不能说明星就不是人好像明星是一种特别的人这种人呢他的权利应该有所减少好像我们大家都有权利去进入明星的个人生活我也想不太清楚我有一次看一节目看那个就是拍李亚鹏王菲他们人家在家里电视上家里坐在沙发看电视然后把他登出来当然这个看电视可能还没有太大的隐私的问题哈但是能够拍看电视就能够拍其他的涉及隐私的内容那有的时候我想那这肯定是趴在人家窗户上拍的那个我 他进去了 那 照片是进去了 那么我记得好像美国有这样一条法律你接近我家的这个房子的时候我有权拿枪打死你好像有 真的 真的就打死过一个人的啊也就是说这个家庭是不可以侵犯的 是 在没有人家主人同意的情况下 可是这是每个地区的立法不一样就好像像现在香港的演艺人协会不是正要求政府立法就是说你就算要拍我可以让你在公共场合拍但你不可以到家里面所谓到家里面不是你人进来家里面就算你用长镜头拍也不行你知道现在香港明星多可怜吗像舒淇我记得他说我都已经搬到一个半山腰上望眼看过去都是山以为没有人可以看得到我但你要拍你还是想办法可以拍得到就明星已经悲哀到我选房子不是选我觉得风水比较好啦或是我觉得这个房子比较好啦我负担得起不是我希望别人看不到我 用这个方法呢只是一个技术方法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双方的这个契约的这个东西在后面就是我们这个契约定到哪一步就是从媒体来讲哈我觉得我也挺理解媒体的哈媒体要这个有这个内容给这个老百姓来看老百姓呢这个心理上也希望看到明星的一些个人生活希望看到阿宝今天穿什么衣服啊窦文涛抽什么烟 那就看电视就好了 可能需要看 对但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公民我有没有不受关注的权利因为你要知道哈好比说我觉得现在啊咱们这个社会啊有些时候为什么觉得有时候活得不愉快呢就是交朋友之道是什么呢其实交朋友需要很敏感细致入微的去体察一个人的性格龙生九种啊人跟人特别不一样虽然说起来哈都是明星比方说但是就跟普通人一样你比方说哈孔老师就是咱们认识不久你这推心置腹的可能你都不了解我除了工作之外我家传的一种毛病你知道吗就因为从小受的这个也不知道教育或者影响吧使我们家的孩子认为什么呢受人注意啊是可羞耻的所以说你别看我在这儿张牙舞爪的其实在生活里啊你别这些受人注意啊我马上这种生理上的这种因为小时候觉得受人注意啊在一群人当中啊引起大家的注意其实是很羞耻的 你这个在这个文学理论上是可以解释的就是看与被看是一种权力关系就是被看的这个人呢他是处在弱者的地位大家来看你 啊，这个大家来围观你，你肯定是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因为这时候你被规定为是一个弱者，是一个人权在某种程度上被剥夺了的一个对象，所以这个是不能随便的关注人，这其实是一个比较高层次的尊重人权的问题。 嗯 啊，你比如你到马路上，你使劲看一个人，他非得跟你生气不可。 哎，真是。 现在没有，你知道，就比方说，我刚刚开始做艺人的时候，我其实非常不能够适应。比方像我的经纪人会跟我说：“阿婉，你现在是艺人，你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我就会觉得，为什么？就我也是人啊，我为什么我因为我是比较晚出道的，所以我很清楚，我知道我喜欢什么跟不喜欢什么，就我不太喜欢别人告诉我说因为你怎么样呢，所以不能怎么样，所以我那时候的反抗期还挺猛烈的。我印象最深的是，我记得我第一次开记者会的时候跟一群记者见面，其实第一次见面哦，他们跟你要电话了 啊， 我就想说天哪，我们第一次见面，而且不熟哎，然后 没准看上你了。 对，所有人都想跟你要电话，而且如果当你说不好意思，那我可不可以把，因为是工作的事嘛，那我把公司的电话留给你。他们还那种，哼，真难搞，就那种表情，你知道吗？然后我那一刻其实特别的受伤，因为我觉得我后来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演艺圈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你不可以跟平常普通人的相处拿来相提并论的，因为那是一个非常违反常规。所有的人都会在那种我跟你第一次见面，但我想问你祖宗八代。 嗯，不要是你，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而且你不答，他还会觉得说你怎么这么难搞，这么不诚恳啊？ 是，你看，我老觉得啊，其实不光是明星没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说咱人人平等，对吧？就是说任何一个普通人，你觉不觉得我？反正我可能我用负面的眼光看社会啊，我怎么老觉得跟我想象的欧美国家那种个性自由的情况啊相比，我老觉得在咱们这个社会里啊，周身不能自主，就是你很难，就是我不能想自由的说，自由的活着，自由的改变主意，自由的，就好像有一个无形的一个标签，我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我说你应该怎么样你就得怎么样，你要不这样你光玩个性，大家伙一块儿催你， 对，走着瞧。 不是玩个性，就是你玩普通性都不行。我就是，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中国女排得了三连冠嘛，那个郎平他们就到我们北大去做报告，郎平就是检讨，他说有一次我在那个王府井大街上吃冰棍儿，被人家看到了，然后呢，人家就说这郎平怎么还吃冰棍儿呢？所以郎平就说呢，我对不起大家，我作为中国女排的这个队员，世界冠军队员，我居然在王府井吃冰棍儿，给中国女排抹了黑，我就特别荒唐。我说这郎平凭什么不能吃冰棍啊？ 可怜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按说我也是做八卦出身的，所以其实我没有什么资格就说就这个事件说任何一方什么，但是这个事儿啊让我想到我的问题，你知道吗？就是说 你老想你们老豆家的事儿， 老豆家的事儿，就是这个，你知道问题还不是那么简单，比方说阿宝，你知道在香港哈，好比说梁咏琪，我就曾经说过郑伊健这样的人， 是 他呀有个潜规则，这个潜规则就是什么呢？这个明星是一个圈儿，那么我们要把一定的私生活娱乐大众，这是可以的，他们也认可，所以香港的争论说你是不是太过分了，你拍我性生活，对吧？是这个问题。可是窦唯的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贴标签，就是说好比我这么想啊，一个省长，在他们省里也是公众人物，也很有名，为什么你不敢去搞他的绯闻，搞他的隐私呢？你不敢。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还是一个强者弱者的问题。看起来明星好像很有名啊，挣钱很多，其实他在媒体面前是一个弱者，很无助的一个弱者。我觉得，他为什么不敢拍省长？省长也是名人，更有新闻价值，省长有权利，省长周围有这个工作人员，不让他轻易靠近。 还有呢，就是这是一个原因。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身份认定方面。你比方说哈，那么这比如说我们这个记者潜意识里有个感觉。你窦唯是这圈里的，所以呢你得参与玩这个游戏。可是对不起，你问过我吗？你比如说我不知道窦唯脑子里有什么古怪的念头啊，我自己替他这么想，要是我的话，好，唯一他有点类似于接近这种娱乐圈明星的时候，是当年他这个黑豹还是什么，那个时期好像还是大家很能认识，可是后来啊他不做了呀，他现在做的是音乐，是那么纯音乐的一个东西，甚至是比较小，可以说比较小众的，对吧？他自认为也是这样。好， 原来还有一个关系是跟王菲的婚姻 啊， 可是他自己想，那我也离婚了呀，我已经离得你们远远的了 啊， 那还我跟你没关系啊，我自己也不认为。 嗯， 那么你说你玩这个游戏，好比在咱们老电影里有一句台词，就是谁给你的权利，你要，你比如说这个报社说我们的报道没有问题，他大概指的是事实没有问题。 嗯， 可是问题在于，那没有问题，你 涉及到人家的这个权益问题啊，他是打着公众的旗号，说只要是大家需要的，你就应该奉献你的人权。 我不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我不想知道他音乐好不好。 现在经常有这样一种观点，说观众需要、读者需要、读者喜欢知道你的事情，这就好像成了一个 凭着销量 啊，至高无上的这样一个论点。 孔老师，你说这个话让我想起了我所喜爱的， 啊、又 刘长乐太平绅士。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思考，是不是老百姓需要的我们就一定提供，是不是老百姓需要的就是天经地义。这个之辩呢，我最近在香港演艺人工会请的一个律师身上得到了，因为香港现在这个不行了，所以他们呼吁要立法。我原来也担心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你要立法呀，可能会干扰某些新闻自由，就真的该监督政府你应该去监督的，对吧？ 对。 可是后来律师讲了一个观点，公众利益不等于公众兴趣。 嗯， 就是说你比如克林顿关系到总统的诚信问题， 嗯， 可是呢你好比是咱还是省长，你省长脱了衣服公众可能也挺收视率也挺高的，但是那叫公众兴趣，那不是公众利益 啊。但是现在呢，这个打着一切都打着公众的旗号，我觉得这个公众就相当于过去的皇上，相当于圣上一样了。其实100年前鲁迅就预见到今天会发生的这些问题，鲁迅管这个叫多数暴政， 就实际是一种霸权， 以多数人的名义呢扼杀少数人的人权，说我们大家都举了手的了，我们大家都同意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啊，把人先规定在一个格子里，然后呢以这个集体的名义来杀人，在精神上杀人。鲁迅说的比较那个尖锐了，说这叫无意识杀人团。 嗯， 你要说问每个人他还挺善良的，不是要杀你，但是大家团结起来造成这个效果是扼杀人。 好，就说这个事儿从哪儿来的，我现在有时候都搞糊涂了。比如阿宝，我们说你是明星 啊， 其实据我所知，很多明星自己就说我不觉得我是明星啊，我拿工资吃饭，就像我主持节目拿工资吃饭。有的吧，你说像有的拍广告，那算拿自己名气挣钱了。你知道很多里边背后有个理论，就是说你那么有名，享受了很多便利，赚那么多钱， 你该回馈给我们了， 凭什么不反馈呢？ 啊， 可是这个事儿好像道理不是这么 这样说的。其实舆论的力量是非常吓人的。可能很多人觉得说这是一个娱乐新闻，大家应该用轻松的态度去面对。今天幸好窦唯是烧车，他不是自焚。 对对对， 如果今天他自焚了，这件事情谁该负责？ 我觉得不管他烧车还是自焚，这个是窦唯都做的不理性。 对，当然 这个是应该批评的。 对，这绝不是提倡这个。 因为前一阵子台湾就因为舆论死了人，当然他不是艺人，可是他其实就是其实他台湾前一阵有那种火车出轨的事情嘛，然后呢火车出轨之后呢里面死了人，然后呢就有人在说，哦，其实呢这个就在车上的这两个人其实有点问题哦，因为好像这个男死的是一个太太，然后就说这个男的其实已经死了几任老婆，然后呢好像是因为他谋取什么什么保险金什么的，这件事情爆出来啊，就媒体说有类似这样的怀疑，所以他们可能要验尸，第二天这个男人就上吊自杀了。 哦， 那不管他是畏罪，我现在还不知道这个结局是什么。不管他是畏罪还是舆论杀人，其实大家都不要小看舆论的力量。大家都觉得反正报纸看一看，哎，2块钱看完就丢了。其实不是的，你不知道你今天下了，就只算是写错了一个字，真的不要等到死人了你才觉得哦。我真的关系很重要啊。 就好比说，我就说每个人都得从自己的职业里会得到某种便利，对吗？贪官从他职业里得到多少便利？ 对， 那你怎么不说贪官把你家庭隐私跟我们披露披露吗？你怎么不敢呢？ 其实呢，披露的往往是这个弱者啊，本来就是说生活上有各种困难，精神上有各种困难的人。我又想起鲁迅的当年一个事儿，鲁迅当年那个当老师啊，他们那时候老师经常欠薪，教育部不发薪水，所以这些老师呢就到教育部去静坐，去要这个工资，叫这个索薪事件。那么呢，鲁迅他也是这个拿工资的人，他也跟着去了，这个也是被记者发现了，就报道。你看鲁迅呢，青年导师啊，是吧，这个文化界领袖啊，也去干这种事儿，要小钱的事儿， 啊，然后完了就给鲁迅造谣，说鲁迅因为索心被警察打掉门牙一个，鲁迅还特别写文章来辟谣啊，说我这门牙还在，没有被打掉等等。 所以 鲁迅比较坚强，他挺得住。 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啊，我有两种，就是你认为你是谁， 嗯、 我现在明白了、 嗯， 那毫无足轻重，在我们这个社会里， 嗯， 我们认为你是谁， 嗯， 你得玩我们这游戏， 对， 嗯， 不用经过你的意见， 对， 哎。 所以我们觉得你纯情，你就给我纯情下去， 啊、 这一辈子都给我守身如玉， 啊、 就这样。 哎呀，好，体会全说出来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我们这个有个编导周雨天啊，跟我讲过一事，他在美国上学，他说美国的大学生啊，跟中国的大学生在美国很不一样。 嗯、 同学。大学才上了一个学期，美国女孩子哈、啊，哎呀，她是太娇气了吧？ 嗯， 哎呀，这大学上的太辛苦了，我不上了，我不上了，背着包回家了。 嗯， 这对于中国孩子来说是不可能的呀。 嗯， 你不，你被认为，甚至是被自己的至亲、 嗯、 父母、社会， 嗯， 你怎么能不成为一个好孩子？ 嗯、 你怎么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所谓？ 嗯， 在中国如果有这么一个学生去的话，有没有可能有一群记者跟着他？他本来想去自由的，就是有一个记者全程跟着他，他可能来这个自由也没有。 是啊。